咁但係而家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司機咧，可能係因為健康嘅理由啦，或者係其他原因啦，未必咧能夠接種到兩劑嘅疫苗嘅。咁佢哋個狀況會點樣去處理咧？咁呢個亦都係令到大家關注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如果我哋睇翻咧，根據而家業界所提供嘅數字啦，就係話已經有大約八成嘅跨境嘅貨車司機係接种咗两剂嘅新冠疫苗嘅，咁不过都要留意，就算佢哋接种咗疫苗之后啦，其实咧佢哋去到内地嘅时候啦，佢哋嗰个嘅逗留嘅地点咧，都仲系可能咧会有一啲嘅限制嘅。咁究竟如果佢哋又已经接种咗两剂嘅疫苗嘅时候，又会唔会期望会有进一步嘅放宽咧？电话号码18731啦，大家都会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转头我哋都揾嚟一位嘅业界人士同我哋倾倾先。不过如果你系货柜车嘅同业啊，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嘅。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五岁女童被虐致死案引起社会反思，现有嘅制度系咪能够有效保护儿童？而喺通报机制同埋改善体罚文化等方面，又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呢？今个星期嘅香港家书，请嚟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雷张晨佳分享一下佢嘅睇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4月22号朝早九点，立法会有关完善选举制度的修订条例草案的法案委员会继续开会。有议员关注资格审查委员会可以要求参选人提交指定文件的种类。工联会麦美娟： 会不会讲明呢？这些资料是包括什么？包括 BNO 啦，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国籍啦，或者他有没有跟其他外地的政治组织有联系啦，甚至有没有选举里面得过资助啦。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邓引光： 提问里面提到的各种资料当然是在条文里面，如果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是适当有需要的，其实全部都可以去拿。 11点，海关倒破一个涉款25亿的洗黑钱集团，行动拘捕6人，怀疑他们在2018年到2020年2月期间，操控两名青年借出户口，处理数以亿计的可疑款项。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财富调查科监督邓慧颜： 相信有人是利用找换店工作的便利呢，去建立他的人物的关系，而这三名家庭和那名的司机呢，相信是整个洗黑钱集团的骨干成员。整個嘅集團咧，一共咧就開咗59個個人户口，牽涉到2600個嘅大額交易。 下午2:30，西九龍裁判法院今日裁定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嘅編導蔡玉玲兩項涉及查閲汽車登記記錄嘅虛假陳述罪罪成。 今日嘅判決係令人難受嘅，係傷心嘅。 蔡玉玲： 今日法庭嘅裁判竟然係判我哋過去一路行之有效查找真相嘅工具係有罪，對我嚟講係我係好唔認同。 4:30。本港今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2宗是输入个案，2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一啲便利咗跨境货车司机嘅措施，咁究竟业界会点睇咧？嗱，电话号码18723111啦。如果你咧有啲咩意见想发表，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货柜运输业职工总会嘅主席陈迪手啊，陈迪手你好。 你好，陈宇华。 系你好，首先咧，想问一问你哋嘅理解啊，听日开始嗰个嘅新嘅安排会系点样做法噶？ 佢就咁样，4月23号开始咧，就我哋跨境货车司机咧已经接种咗两针嘅嗰啲工友咧，佢接种咗之后14天就可以豁免嗰个第一转啦。因为而家其实每一日咧，佢哋第一转咧都要入去做一个采样噶，一个检测噶，咁就豁免咗呢一样，咁就。变咗就係72小时之内嗰个采样安排啦。 72小时的采样安排，即是都是在内地做一个采样，定是是但一个的合资格机构的采样的即是结果已经得呢？ 其实两样都得，不过咧，我作为我哋跨境司机咧，通常都系去到口岸点嗰度咧，即系会比较方便啲嘅。咁呢个咧，其实去行翻之前咧，就首检啊，呢、這个叫做首检啦，每日100% 第一转嘅首检嘅安排咧，其实都系后期先至衍生出嚟嘅。咁今次咧，我哋都好欢迎噶，即系佢起码都叫做喺上年嘅3月28号红头文件推出至今咧，系第一次嘅放宽嚟嘅。咁我哋當然咧，我哋希望咧佢係逐步有序咁放寬，咁啊倒數翻嚇，好似以前嘅72小時去到7天啦，去到呢個14天啦，咁啊直至到咧可以俾到我哋嗰啲跨境貨車司機咧恢復翻正常嗰個社區生活啊，因為咧喺上年嘅7月28号開始咧。就內地實施了一個叫即日往返的安排，咁呢一個安排咧，令到我哋居於內地嗰啲工友咧，佢就舊年到至到現在咧，都仲未翻到屋企噶，就為咗份工作， 因為佢要入咗境內地之後，佢就要即日翻翻嚟香港啊嘛，係咪啊？ 係啦，冇錯啊，所以變咗佢哋經過咁多個大節日咧，又中秋，又國慶，又過年農曆新年啊，冬至嗰啲全部都翻唔到屋企，其實為咗份工咧。咁即係其實都幾慘嘅，幾陰功嘅。即係我睇到佢哋有陣時喺車嗰度食飯啊，或者去公廁嗰度沖涼啊。其實有啲係寄居喺親戚屋企啊，咁樣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咯。即係我哋好希望佢真係嗱，而家第一步做咗一個放寬嘅首日嘅採樣安排，放寬咗，我希望佢逐步可以擴闊到更加多啊，豁免多啲嘅措施。等我哋可以即系起码正常翻先啦。 但系咧，有咗今次呢个放宽措施之后咧，其实香港嘅跨境货柜车司机入到境之内咧，佢系嗰个行踪系依然受到限制噶嘛，即系其实佢到访地点咧都系受到限制，佢都系唔可以周围走噶嘛，系咪啊？ 系冇错，其实唔单止呢一样噶，其实我哋每一转入去咧，就需要做一个嗰、那个登记咧，就粤康码就省嘅，广东省嘅一个粤康码。同埋海關指尖，即係一啲 app 咁樣去登記，咁跟住過關之後咧，我哋要遵守3.1线佢哋嗰個內地嗰個規定嘅，即係嗰個口岸點啦、運輸點啦、同埋過夜點啦，咁啊期間咧就沿線啦，即係唔可以走咗去，你明明去東莞可能兜咗第二度呢啲咁啊唔得，偏離軌跡啦，呢啲就即係，所以我哋啲車咧全部都係裝曬嗰啲 GPS 噶，咁仲有啲其他嗰啲規定咧，全程戴口罩啦，唔俾落車啦咁啊。其實我哋做呢個運輸工作咧，即係確保到香港嗰個日常物資咧，其實成班工友其實做得好苦嘅，好辛苦嘅。 明白。咁所以就算而家係放寬咗之後咧，你頭先所講嗰、那個3.1线啊，即係一個閉環嘅管理，即係只係可以去即係口岸啦、指定休息區同埋裝卸貨嘅場所咧，呢、這個規定係依然存在，亦都係唔可以翻去佢哋內地屋企嘅，係咪啊？ 是冇錯，因為而家算係第一次即係嘅放寬啫嘛，佢放寬就就係俾呢個首日採樣即係豁免呢個首日採樣呢一個安排，所以其實我哋好期待啊，即係希望佢逐步慢慢放寬翻等佢哋可以真係翻翻屋企咯。 明白嗱，由嗰個貨運嘅流程上面去講咧，即係而家唔需要你哋每日啊咁樣去採樣法啦，只係有需要有一個72小時之內嘅核酸檢測嘅陰性證明咧已經得啦。喺個流程上面有冇話慳咗你哋每一程車嘅時間咧？ 係啊，哇！多謝你講開呢一樣，其實我哋有仲有一樣好苦嘅嘢，就係、是、每一日咧，我哋上去內地嘅時候咧，有一條叫做採樣龍，即係排隊咧，永遠都係用多幾粒鐘嘅，即係變咗咧嗰啲工友咧，譬如做一轉車咧，以前可能8-9个鐘 ，OK 可以落翻嚟香港再香港嘅倉庫，但係而家係10几个钟头咧，就擴大咗嗰個工作時間啦，嗰一轉嘅運作時間啦，就係、是、因為好多時間係用咗喺就係嗰個採樣嗰條龍。嗰度，因為要排隊啊嘛，大家都咁，我相信佢而家咧豁免咗第一樣，即係嗰個首日採樣呢一個安排咧，咁我相信會舒緩到少少嘅。 即係你哋每轉車就應該可以慳翻2-3个钟咁樣啦。 係啦，冇錯啦。咁人工都係一樣噶啦，拆帳都係一樣，但係輪候嗰個時間咧，即係令到我哋好辛苦嘅都。 明白嗱，咁我想問啊，即係你哋而家嗰個跨境嘅貨櫃車司機成個行業咧？我睇到個資料係咪應該都有成 即係過萬名啊，活躍嘅就七千名，係咪啊？人數係咪咁樣啊？ 就其實喺2019左右啦，我哋大概人數萬二三人左右啦，即係我哋個重要人數。咁但係自嗰個疫情一開始嘅時候咧，嗰、那個採樣個即係嗰啲措施啊，就令到我哋好多工友咧放棄咗，因為太煩擾啊，放棄咗我唔做跨境啦，我留喺香港做 logo 啦咁樣。咁、其實活躍咧，即係而家其實我諗萬一個人左右嘅啫。咁但係真正從業嘅人數咧係少於一萬噶，咁但係真正活躍咧可能七八千或者七千零咁樣唔出奇，有啲因為我哋有啲工友咧一個禮拜先至上去一次，即係佢唔夠嘢做啊，一個禮拜先至上去一次亦都有。 明白嗱，我睇到有啲資料咧，就話而家接種咗第二劑疫苗嘅跨境貨運車司機咧，大概係五千七左右啦，咁樣。 五千幾 嚇。係啦，嗱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距離你哋話即係活躍嘅司機咧，都有成可能係二千幾啊嗰啲嘅差距嘅喎。咁 跟7000都過點都過7000嘅，係啦，活躍嘅嚇。 係啦嚇，咁我想問啊，即係其實按照你而家嘅理解咧，即係譬如嗰二千幾位，即係佢未接種第二劑疫苗嘅人士，咁佢而家嗰個入境嘅安排又係點樣嘅咧？係咪就係跟翻個老規矩，就係、是、都係要排翻隊去做一個核酸嘅每日嘅核酸檢測咁樣啦？ 係呢個冇錯，因為佢仲未接種到第二針，或者佢接種咗第二針都好。佢未夠14天咧，佢亦都係依舊制嗰個安排噶。咁但係另外有一個重點就係有啲司機咧，即係佢因為年紀大，我哋始終呢個行業咧好多都係比較年長嘅司機啊。咁有好多真係擔心佢自己嗰個身體狀況又唔可以接種，甚至乎醫生亦都同佢哋講唔好接種。咁所以變咗佢哋有部分呢一班嘅司機咧，佢哋係受惠唔到呢一個措施個放寬啦。 明白。咁我想问，即系其实呢啲嘅措施咧，你哋期望下一步，如果真系有下一步嘅再放宽，你哋期望个放宽会系啲乜嘢？ 希望佢尽快去，即系而家放宽咗第一个首日采样安排啦。咁我哋当然希望越快越好啦，即系去到嗱三天，即系而家72小时，咁啊倒数翻去之前。慢慢增加個措施嗰個導流方式咯，就係、是去到7天啦，或者係去到7天之後又去到14天啦。14天之後咧，就希望俾翻曬啲工友咧，可以即係有啲翻屋企嗰啲翻屋企，有啲辦理啊內地嘅事務或者去銀行業務啊，或者間屋嘅業務啊，即係個事務啊嗰啲，即係俾佢哋過翻啲正常，咁佢恢復個社區生活咧，佢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噶嘛？因為而家係唔俾落車噶嘛。 明白，明白。嗱，陳力生啊，仲有一樣咧，都想問一問嘅，可能對於其他嘅朋友咧，都有一個參考嘅價值嘅，就係、是、你哋而家點樣去出示你哋嗰個打咗疫苗嘅證明㗎？俾內地嗰方面睇，係用依個粵康碼定係點樣㗎？你哋係？ 呢個即係運輸署呢方面都有幫助我哋嘅，即係都幾好。即係因為咧，我哋咧就嗰啲工友咧向自己嘅牌头公司去登记咧，就话我已经接种咗啦，提交证明，咁跟住将啲资料咧就会交俾运输署，咁运输署咧就将我哋嘅资料咧，即系我哋接种咗嘅资料就交俾内地嘅口岸办，咁而家咧我哋展示嗰个叫做粤康码咧嗰个程式入边咧，其实有显示到咧你打第一针、第二针系几月几日。即已經打咗啦，咁樣即係有呢一個顯示出嚟咯。 明白，咁所以其實個資料就係你哋提交俾公司，由公司再去提交俾運輸署，運輸署就再同上面咧交換資料，就唔需要你哋係即係直接去同內地咧去報嗰個資料嘅，即係亦都唔需要用到譬如嗰啲叫做智方便程式啊等等咁樣啦，係咪啊？ 係啦，冇錯啦。咁呢度都希望香港政府咧繼續協助下我哋啦，因為。省嗰邊咧，即係內地咧，亦都希望可以體恤下我哋啲司機啦，即係希望盡快放寬翻個措施啦。 明白，好多謝曬你啊，陳迪手，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陳迪手咧係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嘅主席。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 1872311嚇，唔知道即係一啲嘅跨境嘅貨櫃車嘅朋友啦，你哋究竟對於依個新措施咧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㗎啦？咁同埋咧呢一個嘅經驗啊，對於未來啊，係再進一步推展跨境司機以外嘅其他嘅人士翻翻去內地嘅方便咧，咁究竟有冇啲乜嘢嘅參考之處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一傾嘅。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咁头先咧同大家倾过咧，就系跨境货柜车司机咧，佢哋喺听日开始入境嘅时候咧，可以更加简便啊，就唔需要咧只要如果佢接种咗两剂嘅疫苗，亦都已经过咗14日之后咧，咁佢哋就唔需要咧去再去做一个即系叫做入境嘅时候嘅首次采样啦。佢只系需要咧系同时间持有72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过关的时候将资料给口岸的工作人员，这样就可以了。而接下来其实都有另外的一些、方便普遍市民的跨境的措施的。首先就是4月底现在那个回港易的计划就会拓展到去内地，到內地其他地方翻嚟香港嘅居民嘅，咁而五月中咧，政府亦都打算咧係推出一個叫來港易啦，咁就係呢個就主要咧係俾非香港居民啦，不過咧就係限於喺廣東同埋澳門嘅，而佢哋又符合咗指明嘅條件咧，就可以透過呢個來港易嘅計劃咧，獲得豁免檢疫入境香港。嗱，不過咧都留意到咧，最近有兩宗嘅即係個案。其实他们都是用一个即叫做回港易的方法来到香港的，但跟着之后呢也都有一个确诊的情况的。其中一位呢就是牵涉到在酒店呢做防务员的人士来的，他是呢透过回港易豁免检疫入境的，他来到香港的时候呢就係、是、喺第二日做檢測咧，就係呈陰性啦。咁但係到第十二日咧，就再按規定自行提交樣本嘅時候咧，先至驗得到咧係陽性嘅。由於咧就佢翻嚟香港一段時間啦，咁衞生防護中心就話咧，佢潛伏期間咧，亦都病毒潛伏期間啦，亦都係大部分咧係喺香港嘅，喺社區咧有多活動，咁所以相信咧佢係喺本地感染嘅機會比較大嘅。嗱，而另一個嘅人士咧，佢亦都係用呢個內地翻嚟香港，就係由福建啦。咁佢喺內地咧已經完成咗兩劑嘅新冠疫苗接種，咁但係嚟到香港之後啦，就亦都係發現確診嘅。不過咧，暫時就比較難確定咧，到底佢哋喺香港啊，定係喺內地感染。呢兩宗個案啊，又會唔會令到回港易或者係來港易計劃有機會有另外嘅一啲考慮，甚至係需要調節咧？專家又點睇咧？我哋容唔容易確定到底而家透過回港易計劃嚟到香港，會唔會有一個檢疫嘅漏洞咧？電話號碼18723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你嘅意見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嘅。曾其恩你好， 你好陈燕 平。我想请教啦，其实咧，我哋点样去理解咧嗰一位嘅防务员嘅个案咧？因为佢第二日检测咧就系阴性嘅，然之后到第十二日咧先至个结果系呈阳性。咁我哋点样确定佢究竟系喺本地感染定系系内地已经系有潜伏咧？ 我想其实两地政府啦，卫生当局呢，其实真係要就住呢个个案呢係去沟通。最主要呢就係我諗要睇返就係呢位人士佢喺香港接触过嘅亲朋戚友啦，或者係佢国内嘅亲朋戚友呢有冇相关嘅病毒检测系都系呈阳性嘅。咁然後咧，繼而咧就睇下究竟嗰個機會係喺國內啊，定還是香港？第二個情況，我自己覺得可以做嘅咧，就係睇翻即係嗰個病毒嘅基因排序，究竟同我哋而家社區當中揾到嘅個案個基因排序係咪相似或者好同？咁如果係即係同我哋本地嘅個案嘅案例個基因排序好相似的話咧，咁佢喺香港感染嘅機會咧就相對地大啲啦。咁但係如果佢即係個病毒基因排序發覺同我哋而家喺香港流行嘅即係本地個案個基因排序係唔同的話咧，咁我諗就要同國內嘅有關單位咧去核實。 即係相關嘅情況啦。咁如果係咁的話咧，咁有機會就國內嗰、那個即係感染嘅源頭咧，可能會比較遲啲。咁所以我諗咧，跟住落嚟咧，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嘢要做啊，同埋跟進咯。咁所以而家依刻咧，其實即係單憑你喺嗰個時間上啊，或者佢去過邊度啊，等等咧，其實係好難分辨得到究竟係。即係佢喺香港感染啦、啊，定還是國內？我諗我哋都要用一啲比較科學化啲嘅方法咧，去釐定究竟係佢個感染源頭喺邊度。 即係其實基因排序依個應該係最準確嘅方法嚟㗎，係咪啊？ 係啊，其實因為就可以即係比較翻啦，我哋而家近排喺香港出現嘅個案啦，因為尤其是我哋而家。近排我哋社區嘅個案相對地比較低啲啦，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咧，咁的而且確係可以幫得到我哋去睇得到個情況係會唔會係喺香港感染啊，定還是國內感染？ 嗯，即係喺個科學上其實係辨認得到嘅嚇。 系啦，冇错。 明白嗱，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牵涉到由福建嚟香港嘅确诊个案啦。咁佢其实喺内地嗰度咧已经完成咗两剂嘅新冠疫苗接种，而事实上咧喺内地咧亦都有即系近日都有作有一啲嘅公布啦，就系、是、亦都有人系打咗两剂嘅疫苗，咁但系都系有受到感染嘅。咁亦都内地嘅相关当局咧亦都发表咗呢个报告。咁我哋又应该。点样睇呢个嘅情况咧？ 嗱，当然啦，就系接种咗两剂嘅新冠疫苗咧，咁嗰个即系保护性咧，应该系比冇接种嘅为好。咁但系我哋即系大家都要记住一样嘢咧，就系疫苗嘅保护咧，喺目前嚟讲咧，唔系100% 嘅吓。咁所以变咗咧，就都仍然系要好注意个人嘅卫生啦。咁所以变咗喺呢部分咧，即系。奉劝各位就系接种疫苗系最主要希望系预防你感染到即系一啲比较即系我哋讲紧出现一啲严重嘅病症、重症同埋相关嘅并发症咯吓。咁所以依部分咧，我谂大家市民都要知道。 咁我想问，即系如果我哋亦都要去确定咧呢一个福建嚟香港嘅个案，到底佢系香港定系内地感染？其实最终都系要透过个基因排序，先至知道嗰个真相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冇错。当然就即系科学化啲嘅，我哋当然就系喺实验室睇翻即系当事人当佢个基因排序个情况系同我哋香港嘅个个案有冇雷近啦。定還是係同國內嘅個案有類近啦。另外一樣嘢就係當然喺流行病學就要追蹤翻，即係佢接觸嗰啲嘅人士啦，同埋佢即係無論喺香港同國內，佢有冇相關嘅病毒檢測嘅個案，同埋即係我哋講緊病徵。 嗯，明白。其实呢即係无论係而家讲緊透过即係呢个喺嗰个防务员啦，佢係返到嚟香港第十二日啦，先至係检测到佢係有阳性啦，定係呢而家讲緊即係福建即係嚟香港一位啦。咁大家其实都会关注呢，就係香港政府打算係将嗰个嘅回港二同埋来港二嘅计划呢都係有扩展嘅，即係扩展回港港二亦都系推出来港二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有冇啲乜嘢嘅，即系睇咗呢两个个案，有冇啲咩嘅风险？你觉得系需要注意嘅咧？ 嗱，我谂其实的而且确系即系大家都希望即系有相关嘅中港交流翻啦。咁但系我谂最主要都系系喺大家即系个前提底下咧，就系、是、希望即系有一啲嘅个案由一笪地方去另一笪地方。咁點樣去達至到呢個目的呢？咁當然就喺中長期嚟講呢，接種疫苗呢的而且確係其中一個方法。咁喺內地呢其實而家都係希望即係啲同胞們呢都可以盡早接種啦。咁所以如果你喺同一屋檐下的話呢，其實的而且確呢即係你鼓吹或者希望係建議即係內地同胞或者香港人咧都其實應該要係盡早接種，所以喺政策上推行咧，我自己覺得咧都要係一致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變咗會減少咗一啲嘅爭拗啦。咁同埋再者咧，就係譬如 我哋而家香港即係有一啲嘅措施嚟緊，講緊係疫苗氣泡咧，就係將會可能係一啲即係譬如食肆嗰度舉行嘅，或者話實施嘅。咁當中都牽涉到即係話，如果你有接種嘅話，咁你可能即係你食即係進食嘅時候啊，你參與嘅人數可能會多啲啦。咁變咗我自己覺得其實都要即係希望我哋大家都可以朝住呢個方向。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如果喺嗰個政策上，尤其是係中港兩地嗰個嘅交往咧，政策上有任何偏差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比較麻煩啲啦。 但我都想再即係請教，就係而家來港二嘅計劃咧，如果政府打算推出嘅時候咧，就係話俾一啲身處廣東同埋澳門而符合計劃指明條件嘅非香港居民咧，就入境嘅時候就免檢疫啦。咁但係我想問，即係用廣東同澳門嚟劃分，你又點睇咧？因為其實內地咧仲有其他嘅一啲地方咧，佢都冇一個即係疫症嘅喺度嘅喎，即係冇再冇一啲新嘅確診個案嘅喎。咁我哋要去考虑到底俾边啲人用来港二嘅时候，应该有啲乜嘢比较客观嘅条件係要去考虑㗎啦，应该。 我諗其实就由澳门同埋广东省开始先，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即係好嘅一步啦。咁即係最主要就係睇下我哋个运作上有冇啲咩嘢係需要去修補或者係微調啦。咁至於你話因為譬如呢啲咁嘅即係出入境便利嘅措施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即係希望即係話來往即係兩地嘅人民咧，佢其實本身都已經係個風險係比較低啲嘅，無論係佢所處嘅地方係低，佢本身自己喺個人層面嗰個風險評估上都係低。咁但係問題你點定你個風險評估係低呢？我諗可能喺嚟緊嘅日子，我哋的而且確就係透過你本身有冇接種到疫苗呢，而係去睇翻你自己個風險評估係咪低啦。咁所以變咗我諗你要識別得到究竟即係嗰個風險高與低呢，咁的而且確可能即係喺過境啊或者等等咧，你的而且確係可能要即係出示到有個疫苗即係接種咗嘅記錄咧，然後嚟作一個判斷啦。 明白，好，唔该晒你，曾其恩，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曾其恩咧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叫做 Phyllis P-H-Y-L-L-I-S， 咁佢又同小叔讲咧，成日咧有啲人咧就叫做 Felix F-E-L-I-X 咁样，佢就问小叔啊，点样可以提醒啲人 Phyllis 同 Felix 个分别系点咧？主要系两个分别嘅 ，F-E-L-I-X 咧 ，Felix 咧个系 E 音 ，F-F-F， 同埋因为 L-I-X 咧个 X 咧系 K-S 嚟嘅，所以我听到系 Felix Lix Lix。OK， 而 Phyllis 咧 ，Phyllis 咧，第一係 fe 就唔係 fe 嚟嘅 fe Phyllis 嗰個 lis 咧係 lis 就唔使 x 就唔使 ks 嘅，所以 Phyllis 同埋 Felix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咧18723111。我谂大家最近都留意到啊，新西兰同埋澳洲咧，佢哋就再启动翻咧佢哋嘅旅游气泡，即系两地人民咧可以去到对方嘅地方。咁由一啲嘅电视画面睇上嚟啦，其实嗰啲嘅入境嘅人士咧都相当之振奋啊，咁同埋亦都系见到可以久违咗嘅亲友啦。咁但系其他嘅地方， 啊呢啲嘅旅遊氣泡又係點樣咧？嗱，咁譬如咧香港同埋新加坡啦，咁因為一直都話咧就係、是、即係香港同新加坡有一個疫苗氣泡嘅協議噶嘛，咁但係幾時去推出咧，就即係遲遲都未能夠落實嘅。彭博通訊社咧，尋日就有一個報導啦，就話政府咧最快，香港政府最快會今日咧公布同新加坡達成最新嘅旅遊氣泡安排同埋細節。咁但係今朝早咧又佢哋又引述一個消息人士就話咧，就話新加坡主動係提出取消公布計劃，暫時未知原因。咁究竟而家個發展狀況係點樣咧？嗱，就住咧相關嘅問題啊，其實我哋都有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查询啦，咁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嘅回复咧就系话，香港同新加坡旧年十一月就航空旅游气泡达成协议，并计划咧喺当月启动，但系因为本港第四波嘅疫情而延后启航。本港嘅疫情咧自今年二月起咧渐趋稳定，两地政府咧一直就重启航空旅游气泡积极讨论，有关嘅讨论啊已达到成熟阶段，政府会尽快公布详情嘅。旅游业界又有啲咩消息呢？电话旁边请嚟香港旅游促进会嘅总干事崔定邦。崔定邦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午安，各位听众，午安。 喂，其实你掌握到个情况究竟系点呢？而家 ？OK， 嗱，咁我谂大家都喺寻日同埋今日听咗好多消息啦。咁最终而家出嚟嘅情况就系咧，新加坡、香港嗰、那个旅游气泡啦，就需要咧。暫唔係取消嘅，呢、這個大家放心，係會應該係會繼續做嘅，只不過咧係咧公布嗰個日期咧要押後咯，係。 因為新加坡交通部就喺佢嗰個官網就話啦，新加坡同香港咧正係密切磋商旅遊氣泡計劃，未有宣布恢復計劃嘅確實日子，但希望好快會有宣布、哦。 係啊，因為咧其實原本大家都聽到好多消息㗎啦，咁樣咁咧，但只不過。以我所知啦，就因為咧，好似應該係尋日啦，咁新加坡咧，即係當地啦，都咧，一啲外佣、外地勞工嘅宿舍啦，都好似係發生咗一啲咧疫情啊，咁都有一啲人確診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有啲工作要做，咁咧，同埋大家因為都吸取咗上一次咧。香港、新加坡旅遊氣泡嗰個經驗啦，因為上一次係我哋臨門一碌啊嘛，咁樣咁所以搞到咧即係比較混亂啊，乘客又要退票啊咁樣，咁所以喺今次咧即係再一次啟動旅遊氣泡嘅時候，我諗兩地政府大家都想咧睇定啲咁咧，同埋啱啱恰巧啦，新加坡又有疫情發生啦，所以可能咧即係要稍為再觀察多幾日，咁先至可以咧即係正式公布到咯，係。 但呢个系咪对于旅游业界嚟讲咧，会唔会都好似觉得喂，等完一次又一次，等完一次又一次，都唔知几时可以有翻一啲咁样嘅即系旅游嘅一啲项目可以搞到咧？ 系嘅，咁咧嗱，当然啦，咁其实旅游气泡咧，特别咧，即系要坐飞机嘅，咁咧跨境跨界咧，這个咧系特别难度高嘅咁样，因为其实新加坡同香港咧，我哋两座城市的确好相似，因为我哋都系国际城市啦，我哋好多即系好多外来嘅人口会出出入入啊咁样，所以其实喺防疫嗰度咧，大家其实个状况其实系好相似嘅，所以系又会有啲反复啦咁样，咁咧业界就当然希望咧。盡快去可以咧，即係同外國，甚至我哋即係最期待係即係可以同澳門同埋內地係恢復翻一個咧，即係正常嘅通關咯。 我想问啊，即系嚟紧咧，譬如如果真系推出一啲即系旅游气泡安排嘅时候咧，到底业界有啲乜嘢嘅期望咧？即系你哋觉得嗰个条件上面啊，点样先至会系可以两方面喺防疫又攞到个平衡，但系对于旅游业又攞到个平衡咧？ 我谂喺今时今日啦，有一啲前提咧，即系自从有今年头开始啦。其实世界多个地方都已经包括我哋香港在内啦，已经有疫苗啦。咁我谂咧，唔同嘅去倾恢复个交通咧，个前提系一定咧要打针先噶啦，一定系打好晒两针，咁你先至可以咧登上个交通去咧，即系去内地啊，或者去外国。这个即系我谂大家有个共识噶啦。咁其二咧就系咧，乘客啦。即係可能登機前啊，咁都需要再做咧一啲檢測，確定咧唔係咧即係帶有病毒嘅。咁呢個咧，我諗其實整體市民咧都聽咗咁耐啦，同埋大家都適應咗咧，即係可能定期都要做檢測咯。呢個 我相信咧，即係打針同埋做檢測已經成為咧將來咧跨境交通咧，即係恢復跨境交通嘅時候必須要嘅條件咯。係 明白，好唔該曬你，崔定邦，暫時傾到呢度啊嚇，麻煩曬崔定邦係香港旅遊促進會嘅總幹事。咁剛才同大家提過啦，就係澳洲同新西蘭咧喺今個星期一就啟動咗旅遊氣泡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嘅規定係點樣咧？就係旅客啊要喺過去14日冇離開到佢本身嘅國家，而佢嘅新冠病毒測試咧未曾呈現過陽性，先至可以咧免檢疫入境嘅。咁同埋咧，亦都要入到去之後咧，就下載對方嘅疫情追蹤手機應用程式，方便追蹤嘅。首先聽一節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報告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示打道東西行嘅龍尾，分別喺演藝學院同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落去灣仔啦，龍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內。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隧港島過去九龍東行嘅龍尾柯達大廈，獅隧嘅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嘅龍尾啦，喺浸會橋面噶啦。龙翔道西行啦，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咧就车多缓慢。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喺电话机楼。另外将军澳道左转秀茂坪道嘅支路车多噶。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嘅车龙啦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呢一节嘅交通消息咧嚟到呢一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8,755点升133点，总成交金额系1545亿2000几万。恒指夜期跌41点，做28,697点，成交超过1500张。十隻最活躍港股嘅收市價：中國燃氣29蚊跌3.7，騰訊控股621蚊升12蚊，美團292蚊升9.8，長城汽車21.35跌3.1，中國平安86.2跌8.29毫，阿里巴巴221.4跌4毫，盈富基金29蚊升1毫，中国移动53.3升8.5毫，安踏体育135.6升4.3，小米集团26.45毫冇起跌。五大升幅股份：恒达科技控股、Classified Group、金澳国际、创联教育金融、长城微光。五大跌幅股份：千盛集团控股、佳兆业集团股权、德泰新能源集团、瑞威资管、积木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日元108.0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人民币6.491，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收报16,580蚊，比上日收市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7.6美元，卖出价1,789.7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港岛半山马纪仙峡道近梅道，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呢一段马纪仙峡道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的。上山的车龙一路排到落告士打道近卢压道，咁反方向下行的龙尾就近马纪仙峡道26号对开。咁就喺马纪仙峡道近梅道，因为有坏车，来回方向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告士打道近卢压道同埋门牌26号对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东隧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咧，我哋嘅评论员系黄伟豪啊，黄伟豪你好。 系啊，你好啊，陈燕平你好啊，大家好啊。 嗱，我谂咧，大家而家最近即系关注住立法会入边开会嘅状况啦。第一就梗系关注咧嗰个完善选举制度嘅综合条例草案嘅处理啦。咁但系都唔好忘记，其实咧喺二月即系财政司司长发表咗佢嘅财政预算案之后咧。正正式式咧，其实佢系要将一条拨款条例草案咧递交上去立法会，等立法会嗰度咧进行审议嘅。而其实寻日嘅立法会会议咧就系恢复二读辩论啦。咁又先由咧议员发言，咁就然之后即系再下一次咧，先至再由官员发言嘅。嗱，咁啊，不过咧喺个拨款条例草案即系寻日啲议员发言入边咧，似乎都大家都会关注到咧嗰5000蚊。嘅電子消費券咧嘅安排嘅，因為較早之前政府咪話委託咗幾個嘅營辦商咧去幫佢哋手去發放嗰啲嘅電子消費券嘅，咁亦都有唔同嘅營辦商出嚟啦，就係講咗佢哋個技術究竟可以係點啊等等，咁但係公眾始終係關注。咁你究竟係一次過俾曬5000蚊我啊？你係分兩期，每次2500俾我啊？定係你分三期，唔知點樣計？定係你四期俾我咧？咁同埋其實嗰個使用限制又係點咧？邊啲地方可以用到咧？可能呢個先至係市民最關注嘅，黃偉豪。 嗱，咁啊，市民就好簡單嘅啫，即係既然你係即係都係當半派錢啦，咁啊，盡快攞到，同埋最少限制係最好嘅。咁但係好可惜咧，這個亦都唔係啊財政司嘅講法啦，即係佢即係初初講就即係又要幫襯某啲商户啦，同埋真係唔係一次過發放啦，因為佢話根據即係我記得佢話根據日本啊嗰啲地方嘅經驗咧，就定期發放一月咧就會好啲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睇翻民意嘅反應就唔係咁啦。我咁因為大家都經過個直接派錢嘅年代啦，即係嗰一陣時就好方便、好好使嘅。即係而家你有咁多限制，甚至有啲長者去諗下，即係八大通係人都有好就有啦。咁但係其他嘅付款方式，即係又唔係個個識嘅喎。即係你電子商貿嗰啲咧，可能就係年紀大嘅人未必係即係非常之熟悉啦。即係令到即係又都係講翻嗰句啦，令到特區政府嘅特色咧就係派錢都會俾人鬧嘅。 嗱，電子消費券咧個本意咧就係刺激本地消費啊嘛，咁但係邊啲嘅本地消費先至可以受惠到依5000蚊嘅電子消費券咧？似乎議員都有唔少嘅意見同睇法喎。嗱，譬如我舉個例子啊，飲食界嘅議員啊張宇仁咧就話，用依個消費券嘅時候咧係唔可以咧用喺網購。因為如果你在網上買嘢，你有機會不是買一些嘅本地嘅零售商或者本地嘅生產商噶嘛，咁你分分鐘其實你越洋買咗本書，咁其實對於本地嘅即係生產商嚟講啊，即係譬如舉個例咁樣，咁咪冇任何嘅得益咯。咁所以佢就覺得咧，即係唔應該咧俾市民係用於網購嘅咁樣。咁另外咧，亦都要係確保咧啲市民係用喺本地。消費啦，同埋咧就設翻個時限，就唔使等啲市民啊，儲起佢嘢，一路儲一路儲咧，但係又唔用喎。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即係人士咧，就話譬如阿葉劉淑儀啦，咁佢就話喂，如果消費券分幾期發放咧，有啲女士可能都唔夠錢買個手袋，因為5000蚊啫嘛，咁樣，咁所以見到咧，即係似乎議員都有唔少嘅一啲意見同睇法啦。但係實際上，市民會覺得真係一次過俾曬佢哋好啲，定係分期發放好啲，定係累積使用會好啲咧？嗱，大家去打電話俾嚟1872311咧，講講你嘅意見。咁啊，黃偉豪，你又覺得點派會好啲 咧？嗱，我覺得咧，其實議員嘅諗法咧，即係諗住設好多限制啦。通常呢啲個用意都係好嘅，咁但係你知成個政府其實一個官僚機構嚟㗎啦。你如果設得太多限制咧，個行政費用又好高嘅。咁與其你咁高行政費用，不如簡單啲，俾市民使咗佢用咗佢就比較好啲。咁同埋咧，我覺得始終你要相信市民啦。咁即使佢話你網購咁，其實網購都好多都係本地商户都有網購呢個服務啦。 係㗎， 即係未必一定係外國嘅。 生活雜貨都有。 係啊，同埋你如果係相信市民嘅話，咁好多市民都愛香港㗎嘛。而家愛國者治港㗎嘛。咁即係我覺得好多良心嘅市民都會盡量係用翻喺本地消費上邊嘅。咁你即使唔係，其實呢個都係紓困嘅措施嚟㗎。 嘅，覺得咁你每人有5000蚊，咁起碼人人都開心啊！咁最後佢用咗喺邊，或者有少少係買咗外國貨嘅話，咁其實起碼個市民都開心咗，幫到佢啊！最緊要就係話，如果你少限制嘅時候，起碼嗰個市民係覺得呢5000蚊係落咗佢袋，佢自己有控制，佢買到佢自己覺得你幫到最幫到佢自己嘅嘢啊嘛！我覺得呢個重點係好重要嘅。 嗯，其实呢刚才提到张宇仁啦，他就说即是不要给啲市民呢将电子消费券用在网购的，咁因为会购入一啲非本地嘅品牌嘅，咁究竟系咪应该咁样限制，同埋可唔可以咁样限制到呢？嗱，呢个又可能涉及到一个技术平台，因为其实你都系用一啲嘅即系营办商咧去发放嗰个电子消费券俾佢嘅啫嘛。咁究竟点样去加设呢啲嘅技术限制咧？呢、這个可能亦都系另一个嘅问题啦。咁但系亦都有议员咧就话，不如俾大家累积使用啦，甚至系譬如睇医生都得。咁大家又点睇呢？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啊。李慧琼你好。 系你好，大家 好。李慧琼。 李慧琼啊，留意到你寻日喺立法会入面呢嘅发言呢，其实你就对于消费券你话可以俾佢俾市民累积使用喎。咁其实系点解呢？ 其实消费券嗰个概念呢大家都好清楚，香港亦都唔系第一个城市去派嘅。总体就希望透过鼓励市民消费而增加嗰个本地消费，从而带动个经济增长啦。因为香港而家都系面对一个通缩嘅情况。咁当然啦，即系喺呢个目标之外呢，其实点样都系帮到市民，让到市民呢系感受到政府支持佢哋，我觉得同样重要嘅。咁所以之前阿司长讲呢就话諗过计到好尽，就系话要分5期，每期1000蚊，咁就分5次摆落大家选嗰、那个例如八达通嗰度用啦。咁我哋就觉得总体呢咁样就可能会变成被逼一定要去超级市场啊或者食肆去买囉。咁呢、這个我諗如果从受惠嗰个单位嚟睇呢，这个不应该是政府最想见到的。当然有些市民他选择爱来吃东西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我们都是支持的。但是呢其实要真的令到那个消费是增加呢，即不是平时的资助生活补贴呢，其实你俾佢减少限制更加重要，你俾佢大额咁使用呢先至会鼓励到佢买一啲如果冇消费券係唔会买嘅嘢嘛。即係例如好简单，我有个朋友都讲，喂，我想买个雪柜喎，点解我唔可以用消费券买呢？我如果冇消费券我未必买住喎，有咁我点解唔可以用呢？我又觉得好合理喎，係咪？点解你一定要逼人哋去超级市场买厕纸买日用品堆晒屋企呢？呢个唔合理嘛，係咪？ 都唔一定㗎，李慧琼，只要嗰个商户呢有安装八达通，又或者佢有安装另外嗰三款嘅支付工具，譬如其中一种就係 TapGo 啦，咁跟住仲有係应该係 Alipay 啦，几种其实都得㗎，呢啲都会有唔少嘅商户都比较广泛地使用噃。 但是你如果你有限制，即是话每个月一定要用晒，而且是限制1000蚊，咁我头先讲过雪柜嗰个消费又做唔到啦。如果买电脑，有个学生想买电脑，咁又做唔到啦。即係佢唔可以用呢、這个1000蚊或者唔够用，即係去諗住换部电脑，咁就做唔到囉。咁而你要諗下喎，其实我哋嗰个消费券嘅目的呢，其实真係想增加一啲额外嘅消费㗎嘛，咁先至可以带动到经济㗎嘛，係咪？咁1000蚊留下呢嗰、那个额外消费嗰个机会呢会小过1000蚊留上囉。当然都有嘅，你我唔会否认嘅，每个人都想自己买自己想要嘅嘢，正如你哋头先都讲，但係点解你唔能够俾大家弹性啲使用？其实如果俾大家买，容许大家买1000蚊留上嘅嘢，我觉得对于增加个消费呢，会即係刺激个消费呢嗰、那个正面作用会更大囉。 嗯，所以你觉得其实係一次过派晒呀，定係分3期，定係分2期去派活 动？我认为2期是可以攞个中庸之道嘅，咁我觉得如果分2期，每期2500蚊，我自己是可以接受嘅，系啦。咁但系你话分5期，我就觉得太过限制多啦。而事实上，大额少少嘅消费都做唔到，咁呢个同话想拉动本地经济嗰、那个那个效果咧，我觉得系唔够大咯。 嗱，但系李慧琼，我又见到咧即系。 你又話可以俾公眾咧用喺睇醫生啦、欣賞文娛表演啦，以至係補習班啦、報名等等。咁當然欣賞文娛表演咁亦都可以促進香港嘅本地藝術發展啦。咁但係如果你去求診，即係等於。但即係市民冇需要，佢就唔會去睇醫生。即係其實等於變相係成為咗一個醫療券啊嘛。而補習班其實可能有一啲嘅人士，佢就算冇嗰5000蚊，佢都會俾個仔女去報補習班啊。咁其實點樣可以推動到本地消費咧？依幾個 咁你一定要攞個平衡㗎啦。如果你頭先大家都會支持市民都可以讓到佢去超級市場買嘢、去食肆買嘢，其實呢啲道理一樣嘅啫嘛。即係我哋要。大額，即係我頭先講，如果政府減少嗰個限制，即係唔係1000蚊1000蚊咁發放咧，我認為對於刺激經濟嗰、那個multiplier， 即係嗰個效能咧會更大嘅。咁但係增加個渠道咧，我就覺得其實係幫唔同類型嘅商販嘅啫，或者幫唔同類型嘅 operator 嘅啫，係咪？咁你咁有時你都要明白，市民都係要有部分都真係應使得使嘅啫嘛。佢亦都未必特別老人家啦，佢未必想全部買曬日用品噶嘛。咁佢本身有醫療券嘅其實，咁但係有啲例如牙醫咁啦，之前都好貴噶嘛。咁佢可能真係所以可以去雙隻牙嘅喎，如果有個消費券，咁都唔能夠話唔係一個帶動消費咯。即係我覺得你樣樣嘢都要攞個平衡咯。系咪？咁我哋既然都支持得佢，其实你俾佢买日用品都系一样嘅概念啫嘛。 李慧琼啊，我又想问一下咧，因为有时我哋个政府好鬼硬颈啊嘛，即系佢决定咗啲人唔好想改。咁你对于即系今次政府会愿意听你哋意见，或者可以累积使用啊，唔好分五次分两次，你哋争取到呢样嘢嘅信心大唔大咧？ 我谂要各社会各界都同意咯。我自己觉得，如果社会各界嘅声音够大咧，政府其实系未必一定唔接纳嘅。我自己留意到司长嗱，我访问前都冇同佢通电话，冇真系冇去了解佢最新嘅谂法。但系最初我好记得出嚟之前，佢直情话已经定咗噶啦，系分五期每个月1000。咁我记得当时我喺特别财委会已经提呢个概念噶啦。咁后屘我留意到佢喺传媒接受访问咧，都已经话会听各界嘅声音，细节咧都可以再调嘅。咁我自己觉得最紧要就系社会大家都撑呢啲调整咯，因为系大家嘅啫嘛，系咪？即系我头先讲，你其实所有嘢都要攞个平衡。我哋梗系司长佢拣派钱佢拣派消费券而唔拣直接派钱，其实就系想我哋使啊嘛。系咪咁？所以增加嗰、那个consumption 同埋嗰个即系消费意欲系好紧要嘛。咁我觉得大额消费就会做到呢一点咯。如果你唔系容许1000蚊，而真系好似我讲5000蚊都俾嘅，我觉得呢个机会会大啲咯。咁另外咧，增加嘅类型就坦白讲系真系俾市民可以用到佢想用嘅咯，唔系为咗使而夹硬买一啲只系有认可商标嘅铺头咯。咁我頭先講增加類型，咁我諗即係兩者你都要達到啦。 明白。咁我最後想問啊，即係亦都有一啲議員就話咧，如果政府將個消費券咧分多於兩期派發，就會重新考慮投票取向。咁如果你哋嘅建議政府唔考慮咧，咁又會唔會影響咗你哋嘅投票取向？ 我諗我哋唔會因為呢個個別嘅事件而影響我哋投票取向嘅。總體我哋都覺得預算案今次其實都唔容易搞㗎啦，巧婦難為無米炊喺咁嘅艱難時期，我覺得都係攞到個平衡啦。你問我就覺得佢相對保守啲啦，希望其實香港嗰個雖然話面對通縮，雖然話財赤，咁但係總體我哋嗰、那個只要我哋清到零，其實我哋有背靠祖國嘅優勢，加上我哋財政儲備都係相當唔錯，我覺得都仲可以大膽啲去支持經濟嘅。咁但係即係總體我其實我哋喺立法會已經講咗，我哋都會支持啦。 明白，好多謝曬你，李慧瓊傾到呢度，唔該你。李慧瓊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1872311，有位陳生，陳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係啊，我想講咧就係咧。即係我哋市民咧，就想話，即係唔好咁多限制啦。你中意買啲低消費嘅超市嘅咁樣100蚊又得，你中意買啲高消費嘅5000蚊又得。因為點解咧？我哋又想換下個雪櫃啊，換下到家私啊，換下屋企啲電腦啊，咁樣舊咗啦嘛。咁又唔想，如果你俾得個一碳我1000蚊嘅，咁我咪要補翻幾千蚊，係咪先？補翻幾千蚊落去，係咪先？咁啊會用咗我哋嘅開支噶嘛，即係嗰啲我嚟即係唔想使噶嘛，係咪先？ 已经冇乜钱使啊！你仲要逼我，我自己挖啲钱出嚟补你嗰一千蚊，咁、嗯、其实冇用嘅，系咪先？对我哋呢啲呢啲搵钱唔多嘅人，系咪先？ 明白。 要方便我哋。 明白。 啊，可以用到五千蚊买嘢就一次过用晒，唔使用我哋嗰啲。嗰啲老本啊嘛， 明白。好多谢晒你，陈先生。嗱，黄伟豪，其实而家咧，政府就委托咗四间嘅电子支付工具营运商啦、嗯，分别就系头先提过嘅Alipay 啦、八达通啦、Tap&Go 啦，同埋咧 WeChat Pay 香港嘅，咁即系呢四间啦。咁其实话即系咪应该要分期咧？唔知道呢个会唔会系考虑到营运商咧佢嗰个特点啊？因为譬如如果以八达通为例啦，佢除咗某啲卡之外咧，佢应该个最高限额系去到2500蚊 嘅 啫， 系啊，唔系好高嘅咋， 系咁佢就冇可能即系你俾5000蚊佢 几张八达通咁嘟咯， 即系未必可以用嗰个平台去攞到嗰5000蚊，唔知个亦都会唔会系政府作出一个话分期去发放消费券嘅一个考虑啦。 我覺得其實咧，即係政府都係 call 下聽打嘅啫。即係如果政府要改咧，其實就好容易嘅。咁其實頭先我哋諗嗰啲限制就話，喂我要買5000蚊嘢，但係佢逐次發放。我估計市場可能都會推出一啲計劃咧，俾你分期付款嘅。咁但係其實你要市場要特登去自己做一啲嘢，去到遷就翻政府，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成本嚟嘅。即係與其係咁咧，其實即係好似頭先啊，即係如果冇記錯，陳生所講啦，其實即係市民就希望。即既然你纾困的话又刺激消费，市民都好想消费的，不如少啲限制，大家开心仲好啦、 好，听埋吴生啦，你好，吴生。 是 你好，有咩睇法？ 嘅时候咧，好多海外港人都可以喺网上面攞到啲钱，唔使翻香港。咁而今次消费券唔知会唔会都有咁嘅情况呢？ 你要有嗰几间嘅储值支付工具，同埋你要登记先得。 系啊，咁佢可能都系可以透过香港亲戚或者即系上次去派方法，我唔知点解啦。咁唔使翻香港都攞到，咁喺海外消咗消费嗰10000蚊啦。咁同埋咧，希望佢可以做咗个菠萝包效应嘅话，就应该系去啲基层嘅消费度一个滚存，咁先至可以带动到个消费可以循环咯。如果你大集团嘅话，其实未必有呢个效果咯。咁至于头先所谓李慧琴所讲嘅话，要买啲贵啲嘅嘢，咁买贵啲嘢，其实你要预咗要自己贴钱去买噶啦。你如果冇贴钱，其实你点可以买啲贵啲嘅嘢啫？5000蚊好多嘅啫。 明白，好多谢晒吴先生嘅睇法。有七点钟新闻报道。 百人增加大约4000人，与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包括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加失业率下跌0.4%，至到10.7%。餐饮服务活动业加失业率由14.1%下跌至13.3%。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阳光充沛，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9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中城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跟进，在半山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有坏车阻路，而家落山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山顶道30号附近噶。重复一次啦，就是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因为有坏车的缘故啦，而家落山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山顶道接近门牌30号。咁至于上山方向啦，喺红棉路上山嗰边近住香港公园体育馆啦有交通意外，快线嗰度咧封闭咗噶，龙尾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同埋金钟道近皇后大道东。重复一次啦，就系红棉路上山近住香港公园体育馆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同埋金钟道近皇后大道东。 隧道情况，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嘅港岛入口，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好长噶，排到去近启德隧道嘅出口。而家启隧去尖沙咀方向啦，需要间封噶。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东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多车一啲，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缓慢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啦，龙尾排到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嗰段车龙排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出口去九龙。最后啦，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唔会熄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00-10:00，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黄伟豪跟住想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宗法庭嘅裁决就系今日晏昼嘅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啦，佢就住咧前年嘅七二一元朗袭击事件咧而制作咗一个嘅报道《七二一谁主真相》。咁佢喺制作呢一个嘅报道嘅时候咧，就系透过车牌嘅查册而查出咧其中一个系有去到事发，即系元朗嘅凤游北街嘅现场嘅一个车辆，就进而咧就再去揾嗰一位嘅相关人士咧做采访嘅。咁但系呢件事咧就被控告咧，佢系做咗一个喺虛假陳述，因為原因就係佢喺嗰個查冊，即係查車牌嗰個文件入邊咧，佢剔咗嘅一個嘅選項咧，就係叫做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咁因此咧就被控咧話佢作出一個虛假陳述啦。喺今日晏晝啊，係西九龍裁判法院啦，就裁定咧佢係兩項罪名咧係成 立的，两项都是明知而作出要项上的虚假陈述罪。这两项罪名成立，最后是被判罚款6000元的。在这个法官主任的裁判官，他就认为其实蔡玉玲去查册，就是因为怀疑涉案的车辆曾经用作运载伤人的器具的动机而查册，这个是不重要的。他说即使是申请索取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上面的表格的3个选项都不适用，蔡玉玲亦都不能够作出虚假陈述，继而将拿到的车辆证明书用作采访和报道。他说这个做法显然并非与交通用途有关，又说运输处处长负有责任去保障车主的私隐，不能够被公众人士基于任何目的去攞得车主的资料的。其实呢而家喺嗰个车辆嘅车牌查册上面咧，其实只系得3个选项嘅啫。第一个选项咧就系进行与运输相关嘅法律程序啦。第二咧就系买卖车辆。第三咧就系有关交通及运输嘅事宜。跟住就冇得拣噶啦。咁所以蔡玉玲就拣咗第三个有关交通及运输嘅事宜。咁但系结果就被控告啦，亦都系被裁定咧两项罪名成立。呢个亦都系咧喺1984年设立呢个查册制度之后咧，其实第一次咧有新闻工作者系因为查册进行报道而被控告，而且系罪名成立嘅。 系，其实根据呢件事咧，我突然间谂翻一样嘢，因为即系我又教书嘅，有时我啲学生咧，如果三格唔够填咧，会第四格佢自己剔咗其他嘅。咁我谂呢件事奇怪嘅地方咧，就系话，其实传媒利用呢个方法去查册咧，不嬲都存在。咁点解过往唔系违法，而家又系违法？而在整件事件只不過是運輸署改了一張表，即是就改了行政程序，但是行政程序不應該是令到這件事由合法變成非法的嘛。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即是我們等間可能會訪問嘉賓，即是法律界人士可能可以澄清這一點。另外一件事就是喂，即使現在我覺得即使說現在的法律是這麼窄的，但是你知道他是一個記者身份，是第四權，是代表了公眾的利益，我覺得如果現在是這麼窄的時候，反而調轉頭，我想是不是應該去修例，令到如果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公眾利益是凌駕了即某個人的少少私隱的時候，都應該讓他去做呢？咁所以我覺得即使而家做緊嘅嘢係違法，即係阿法官話違法啦，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其實我哋嘅法律上面都應該係修改去容許翻我哋有啲涉及公眾利益重大嘅事件係可以有例外呢？ 但係你頭先講嗰最後一點呢，因為公眾利益呢而係咪可以向傳媒界披露某啲人嘅資料呢？呢樣嘢呢似乎政府而家唔係行緊呢個方向，而係另一個方向就係收緊啦。譬如即係最近佢哋都会再系建议咧，就住公司注册处嗰个嘅查册咧，亦都会再施加一啲嘅限制啦。咁另外其他嘅一啲即系查册嘅机制咧，其实都系收紧咗嘅。即系传媒咧唔可以再好似以往咁样咧，比较即系容易地或者系方便直接地咧，系利用查册嘅方式咧，揾到一啲嘅人士嘅资料，进而咧就再去做跟进的调查报道。依家即系似乎呢条路咧就越嚟越窄啦。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嘅传媒咧，佢哋而家会选择咧直接尝试直接去部门嗰度去查阅即系相关嘅资料啦。咁但系根据翻即系过去一排一啲唔同传媒嘅尝试咧，似乎喺呢个方法上面咧都几多嘅困难嘅。有一啲咧就拖咗好耐咧都唔复，咁甚至亦都有一啲就即系唔受理，咁所以个成个做法咧，就似乎系同头先阿黄伟豪你讲嗰一点咧，系行紧另一个方向咯。 所以而家有兩個問題嘅，其實新聞自由一個問題啦。咁另一樣嘢就話，譬如限制公司查冊啦。咁嗰個仲要唔單止係新聞自由嘅問題，因為財經界嘅人士啊、投資啊、保險界嘅人士都提出咗啦。即係其實如果我哋嘅資訊唔透明，冇一個清晰嘅制度等人哋知道嗰啲公司董事其實個背景係點樣，咁人哋點樣衡量投資嘅風險咧？咁如果衡量唔到嘅時候咧，通常就冇咗交易嘅。咁所以我覺得，在政府而家突然间收紧晒所有传媒查册嘅情况底下咧，其实佢应该都了解到，所影响嘅唔单止系新闻自由，仲系可能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噶吓。 其实今次嘅事件咧，亦都唔系净系关于蔡学令本身一人啦，亦都系牵涉到整个传媒行业嘅七个传媒工会同团体咧，发表咗一个声明，就系话蔡玉玲就住七二一事件查册求证，警方拘捕系错误决定，律政司正式檢控是一錯再錯，而法庭裁定他罪成是錯上加錯，強調查冊是沒有罪，判決令到正常的採訪違法，摧毀香港僅有的新聞自由，令人痛心疾首。而香港記者因為履行職能被涉及公眾利益的資料曝光，要負上刑責，形容是新聞界黑暗的一日，記者求真並非出於私利，而是公眾利益，質疑是何罪之有。至於蔡玉玲，她亦都是形容今天的裁決是令人難受和傷心，認為裁決不是針對她一個人，而是針對整個行業的。鏗槍集七二一誰主真相，即是這一集的節目咧，其實主要就係透過揾翻2019年7月21日當晚元朗鳳攸北街一個商鋪嘅閉路電視嘅不同嘅片段咧，而再去揾翻咧就係當時有大批嘅白衣人聚集，咁同埋亦都係影到咧就係白衣人咧喺一架車嘅車尾箱度攞到一啲嘅足跡分法，咁成為咗七二一襲擊案嘅一啲嘅線索啦。咁然之後跟住佢哋就順住呢個車牌咧，就再去揾相關嘅人士咧，要求作出採訪嘅。咁呢個就係即係成個鏗槍集七二一誰主真相咧嘅內容啦。咁但係今次成個裁決，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呢？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大律師黃宇日啊，黃宇日你好， 你好， 係你好啊，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咧？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今次嗰個嘅裁決？所謂呢一個嘅嗰個要同係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呢一個嘅查冊選項，以後佢個運用係可以點樣咧？ 咁首先今次嗰个裁决，其实佢最主要厘清咗个法律观点咧，就系讲到话喺嗰个相关规例底下咧，运输处长系有权去查询申请人嗰个嘅申请嗰个目的或者用途，先至去决定批唔批准佢嗰个申请嘅。咁呢个同嗰个相关规例条文上嗰个嘅字面上嗰、那个用字呢其實有啲唔同嘅，因為如果你就咁睇個相關規例嘅條文呢，其實係申請人係繳付咗相關個費用之後呢，處長就係必須要向嗰個提出申請嘅人供給嗰個詳情嘅，即係喺嗰個車輛登記冊上面嗰個詳情嘅。咁但係裁判官喺今次嗰個裁決度就講到話呢，其實處長係有權將嗰個申請呢就限制淨係俾一啲同交通相事宜相關嘅目的嘅查冊嘅，咁變咗呢度就係、是首先處長就係有權根據而家呢個裁決啦，就係、是、有權去審視嗰個嘅用途嘅。咁變咗如果嗰個用途係局限咗喺交通事宜嘅用途咧，咁變咗你新聞採訪就未必係一個根據而家嗰個裁決啦。就未必是一个在規例底下可以合法做查冊的一个目的咯。 即是个意思是不是说你拿个资料你本身是跟交通运输有关的，这个都不算数，而是你最终去怎样用那个资料才是要去做一个最终的决定，就是决定你究竟是不是符合到你在查冊表格上面 tick 那三个选项，是不是这样去理解？ 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是一个法律诠释的问题，就是到底在个法律底下 運輸署長有冇權審視嗰個目的。如果有權審視嗰個目的嘅話，係局限咗咩嘅目的？而你剛才提到嗰個就係一個事實嘅裁決啦，就係、是、嗰、那個申請人佢去申報佢嗰個用途係 A 啦。咁如果佢日後申請完之後用嗰個用途係變咗 B， 咁呢個係咪違法呢？其實你就係要去做翻一個事實裁決，就係、是、哦，會唔會係佢做嗰、那個申報嘅時候，其實佢心目中事實上嗰個目的係真係 A 嘅，不過後來佢攞咗個資料翻嚟咧，佢改變咗想法，就用咗嚟做用途 B 咯。咁當然，如果你話一個記者去查冊嘅時候，佢申報咗用嚟做交通事宜，或者甚至乎用嚟做法律訴訟用途，跟住他日佢就用咗嚟做新聞報導，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之下，嗰、那個法庭就比較難信納一個記者去做查冊嘅時候，佢其實事實上真係想我嚟做法律訴訟用途咯。咁、 嗯、 所以呢個係一個事實裁決嘅問題。 嗯，係明白嚇。 咁我又想問翻咧，咁因為啲其實即係依家就判咗有罪啊，咁就即係收窄咗個新聞自由。其實如果你考慮翻有冇上訴嘅機會，可唔可以即係透過上一級嘅法院去推翻咗今日嘅裁決咧？ 嗱、嗯，我認為嗰個辯方喺呢個案件裏面所提出嗰個法律觀點係一個合理可爭辯嘅空間嘅。咁所以係上級法院的確有一個合理嘅機會係推翻原審裁判官個裁決嘅。咁嗰個法律嘅觀點其實比較簡單嘅，就係究竟喺個規例底下，處長有冇權審視或者去詢問一個申請人佢嗰個申請嘅用途，先至去考慮俾唔俾嗰個俾唔俾佢查冊咧？因為我剛才所說的，根據那個規例的字面的解釋，其實申請人給了那個相關的款項之後，處長就是必須要給那個的詳情他的，那他就沒有一個酌情權在這裡先審視那個用途，先去決定給不給的。那但當然原審的裁判官他就不同意了，他就說因為交通那個規例呢，就那個立法的原意就是跟交通的事宜相關的了，所以就住查冊這方面呢，處長都有權去審視到底你的用途是不是跟交通事宜相關咯。那這個是其實有一個合理可爭辯空間，到底裁判官那個的法律的詮釋會不會是錯誤咯。 嗯，明白。但係黃宇陽，我亦都真係想問咧，其實喺今次個即係事件當中啦，當然佢而家去處理嘅就係道路交通條例啦。咁但係站翻係一個比較闊嘅層面去到睇咧，其實而家譬如傳媒佢哋透過查譬如公司註冊啊，或者查車牌啊等等，甚至係婚姻註冊啊等等咧，去做調查報導咧，而家睇到政府個做法咧，似乎都是比较将它再收窄的，即是不单止是收窄你去到查冊那个的申报的理由，亦都是收窄了它可以透过查冊所拿到的资料的。而很多时候呢，这些查冊呢那个的系统里面呢都没有设有一个新闻采访的选项。我想问，其实这个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有机会抵触到基本法里面对于新闻自由的保障呢？ 我認為有機會嘅。其實係即係呢個問題可以分開三個層次去分析嘅。第一個不如我調翻轉嚟講啦，我哋唔講新聞自由住，就係頭先講到話咧，裁判官就係認為我交通條例咧，咁你嗰個查冊就必然係立法原意，從立法原意去分析，就係、是、需要同交通事宜相關嘅。咁所以咧你就要去申報嗰個用途嘅時候，一定要同交通事宜相關啦。咁呢、這個如果呢個詮釋係正確嘅咧，咁變咗個查冊容許嗰個嘅目的就係好狹窄噶啦。咁、 嗯、 退一步就係講話，裁判官其實佢冇講到咁狹窄嘅，佢亦都接納其實處長其實佢係運輸，譬如話道路交通嚟講啦，運輸處長係需要譬如去就係睇下嗰個用途咧，會唔會係一啲違法嘅目的啦，或者係一啲涉及到侵犯個人私隱嘅目的啦？咁其實如果退一步嚟講咧，其實你唔需要一定限制佢嘅交通用途㗎，你可以係 除了那三個選項之外，你第四個就是其他的選項，那那個申請人他可以申報自己需要的目的，那他申報了之後，處長咪有一個機會去審視、哦、到底他這個目的是否違法呢，到底他這個目的是不是、侵犯個人、私隱呢，那然後再去到下一步，就是假設他那個表格那個設計上真的有一個選項是你可以填其他目的，那一個記者去填是新聞採訪的目的的時候，如果處長是不即係就住因為呢個目的而拒絕嗰個查查咧，咁就牽涉到佢新聞自由嘅問題啦。當然有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就係其實咁多年嚟，以我理解啦，就係記者都係用呢啲查查去做新聞採訪嘅目的嘅。 嗯。 而其實處長冇可能話佢唔知嘅，因為佢有睇新聞，佢都知不嬲。譬如有一個交通意外，譬如一個明星撞車，咁然後好。常見嘅就係記者會去做嗰個查察，咁然後睇下嗰個車主登記係邊個啊，咁樣其實咁多年嚟都有嘅。咁變咗你突然之間改變就係話，哦，其實唔係嘅，咁多年嚟大家理解錯咗個法例啦。我而家去收緊啦，你即使嗰個用途係攞嚟做新聞採訪都好啦，我就唔俾啦，因為嗰個立法原意係唔容許咁做嘅。咁呢個就會牽涉變咗一個係限制基本法所保障嘅新聞自由囉。咁呢個就要去到一個相稱性測試啦，就係、是、如果處長係採用一個咁嘅解釋嘅時候，會唔會呢個解釋係對於新聞自由構成一個不合比例嘅限制呢？如果係嘅話，咁佢就有機會係違憲啦。咁如果違憲嘅時候，法庭就要採納一個補救性的詮釋，就是將道路交通嗰個規例咧，就容許埋嗰個查察係容許俾一個新聞採訪嘅目的咯。 嗯，嚇，咁我想問邊啲人係可以有資格咧進行呢個司法覆核啦？其實係一個嘅新聞專業團體可以啊，定係一定要係一個佢譬如自己係曾經申請呢啲嘅查察嚇，但係就讲到明是做新闻采访，但就被拒绝的人士，先至可以有呢个资格咧去做司法复核嘅。 其实两者都有机有一个足够嘅利害关系去做嗰个司法复核嘅。咁当然最好就系会有一个系即系实质嘅案例咧，因为其实而家法庭嗰个裁决系冇触及到，如果你填系要新闻采访嘅目的。處長是會不會批的，或者如果他不批的話是不是違法的，因為在這個案件裡面其實沒有提及到新聞自由這一點的、 嗯、 所以這個觀點是未、出到來的，所以變成真的要有一個實際的案例、就是有一個記者去申請用新聞自由或者新聞採訪這個目的，然後處長不批的時候才可以去做那個司法覆核咯。咁當然另一個行政上嘅難處就係、是，因為現行嗰個表格咧，其實佢淨係得三欄，就冇其他嘅，冇俾你填新聞自由。咁但係其實記者係佢係有權遞嗰個表格嘅時候，佢自己填新聞自由。咁處長係咪當睇唔到啊？定係話哦，因為你係唔符合我三個預設嘅申請用途或者目的，咁所以我直頭唔受理你呢個申請。咁如果喺呢個時候，其實咁佢係變相係拒絕咗新聞自由或者新聞採訪作為一個申請的用途咯。咁同埋要強調多一點就係、是、咧，其實嗰個申請嘅表格咧，佢並非一個法定嘅表格嚟嘅，即係唔係話嗰個法例規定呢個表格淨係容許三項用途嘅。咁呢一個預設嗰三項用途其實係處長去便利佢去審視個申請嘅時候，佢自己去設立嗰三項預設用途嘅啫。 嗯，明白，即是一个行政的安排来的。 行政措施是的。 好，唔该晒你，黄宇日解释得相当清楚，麻烦晒。黄宇日呢是一位大律师来的。嗱，其实呢721谁主真相呢这个嘅铿锵集的节目啦，刚刚呢就获得呢金瑶瑜新闻基金宣布是获得第十二届金瑶瑜新闻自由奖的电台电视组大奖，较早之前亦都是获得人权新闻奖的纪录片组的中文的大奖，不过香港电台上个月已经表明了不参与任何奖项轮选和退出已参选奖项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2宗输入及2宗未找到源头的本地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30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其中一名患者是19岁男子，居于屯门新围苑新碧阁，于葵涌货柜码头任职理货员。另一名患者是31岁女子，居于将军澳新宝城四座，她是幼稚园教师，在日出康城绿恩英文国际幼稚园工作，主要教 K3 两班同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30宗初步确诊个案由华大基因负责化验，当中有9个样本在医院检测呈阴性，但化验所的检测呈阳性。由于情况不寻常，当局已邀请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化验所视察。至于12宗输入个案，当中4宗带有变种病毒。负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呼吁公务员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他说未来两个多月会在政府总部设立小型疫苗接种中心，为政府总部同事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聂德权又说，政府已全面扩大疫苗接种计划，以覆盖16岁或以上的市民。由明日上午9点起，16岁至29岁的市民已可预约到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18岁或以上市民可预约到29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21间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科兴或伏必泰疫苗或自行与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私家医生或诊所预约。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白宫以视像方式主持召开为期两日的气候峰会，全球约40名各界领袖获邀参与，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约翰逊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外界预料美国将会在峰会上公布经修订的减排目标，到2030年的时候碳排放削减近一半。拜登就任总统第一日已宣布重返前总统特朗普几年前以不公平为理由决定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外界认为显示拜登政府将气候问题作为施政重点，亦反映他争取美国在气候问题上重塑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过联合国前气候问题主管德波尔不乐观，他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加入巴黎协定，继任的特朗普宣布退出，拜登上任后美国重返协定，反映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未必是可靠伙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较早前港岛半山的坏车和意外事故，在马纪仙峡道较早前近梅道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另外红棉路上山方向近香港公园体育馆快线的意外亦都已经清场，现在马纪仙峡道和红棉路的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但是金钟道和下角道去红棉路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现在车龙分别排到金钟道近正义道以及是告士打道近道路字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近美林村。 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城的亚街老街因为强木工程，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现在近科发道的部分中线仍然是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和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直选方面得返20席，民主党主席罗建熙， 竞争其实就会小了很多，对他们那个位移攞了，市民去找一些原问责是困难了。 自由党党魁钟国斌， 我不认同这件事，为什么无啦啦要你问责，是不是？除非你就我选你入去就是要搞事，搞得不够，做得不够爆，不够火，那就要你问责。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直播室咧继续有我哋嘅评论员啦，黄伟豪喺度嘅，咁亦都系我刚刚咧倾紧咧就系蔡玉玲啊，佢喺制作铿锵集嘅其中一个嘅集数就系721谁主真相嘅时候，运用车牌查册咧而做报道嘅，咁但系结果咧就被控以咧佢两项明知而作出要项上的虚假陈述罪，咁结果系话罪名成立，系被判罚款6000元嘅。嗱，呢个嘅节目咧就系为香港电台而做嘅。咁香港电台被问到对于裁决嘅回应，同埋咧会唔会向蔡玉玲提供任何协助嘅时候，港台发言人就话就住法庭对该案件嘅裁决，香港电台不作评论。电话号码18231，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不妨打电话嚟讲一讲啊！电话旁边咧，我哋系有听众高先生喺度嘅，高先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 有咩睇法？ 系咁，我就对于蔡玉玲呢、這个蔡玉玲呢个事件真系好不满同好伤心啦、啊！因为点解我哋香港人会今时今日做新闻节目或者时事节目嘅人可以去到咁嘅境地咯，同埋我就对香港电台嗰个管理层啊，我特别系佢哋嘅管理层，竟然由上年11月蔡玉玲被检控到寻日上庭，出嚟今日上庭，竟然你管理层一啲表态都冇，亦都唔会有咩经济上嘅支持佢。嗱，我明白可能佢话呢个节目铿锵集今次呢辑咧系啊。外判嘅，咁但我唔知道系咪外判就可以即系成件事当唔关佢事咯。但系同一时间，蔡玲拍咧7月都为咗香港攞咗好多奖咯，喺个新闻嗰、那个自由度嗰度。咁就我真系好奇怪，你哋香港电台嗰个管理层，我特别重复系管理层，点解可以咁凉薄？即系直情当成件事冇到，系咪因为蔡玲系外判，所以佢系唔理咧成件事？咁即系我都希望香港电台真系。出嚟做啲解釋咯，交翻一個公道。 其實铿锵集721誰主真相呢一集咧就唔係外判，不過當時蔡玉玲嘅身份咧就係屬於一個服務提供者嘅身份咯，嚇。 係咯，咁更加如果係咁更加，香港電台係應該要負責 在这方面帮他做一些东西，我只觉得。 明 白。而且好笑就是连我奖都不给你们同事去拿，我真的不明白，不明白现在香港电台变成一个什么电台。咁就是香港人都很担心，如果电台继续都是这样运作下去。 好，多谢晒你、okay. 高先生的看法的。电话旁边呢，不如我们请来一位的传媒的即是教师。咁佢本身呢亦都係做咗好多嘅獨立嘅報道嘅，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譚慧雲。譚慧雲你好。 你好。 喂你好啊。 嗱，譚慧雲你就由頭到尾呢應該有聽審曬全個過程啦。咁今日蔡玉玲呢喺庭外就話令人難受。你自己嘅感受係點樣？ 其實唔止我一個啦，咁現場今日都有過百個人去旁聽啦，咁好大部分呢除咗係即係香港電台或者都係新聞界嘅資深嘅新聞從業員啦，因為即其中今次即最令人關注嘅就係查測呢個行為啦，即突然間被發現係原來犯法，但係係幾十年嚟係每年係以千計係由記者是進行各種查測呢，其實政府是知悉的。咁一夜之間是將蔡玉玲告上法庭，甚至是即係罪名成立呢，其實全部即係嗰個裁判官好似對一個好技術性好細嘅一個罪行作咗一個判決。其實現場嘅感覺就係所有記者都係一齊被入罪嘅。 嗯。所有記者一起被入罪是因為即不單止是蔡玉玲一個人用這個的手法去到做報道啦。香港的記者過往來講，亦都特別是做偵查報道的記者，亦都普遍地會用查測這個方式去做偵查報道的，是嗎？ 其實這麼多年來呢，即不同的記者的工會呢和政府是或者甚至是即警方啊等等，我們不嬲都是有傾有講的。唔会系，即系我谂公众未必清楚，但系唔会系忽然间先至发现有一个记者做查测。数以数十年嚟，大部分攞奖嘅侦查报道，而好多都系即系特区嘅官员啊等等都会去颁奖，都系建基于查测嘅。所以以往譬如政府要修改一啲類似即係查測嘅程序，係必然會同一啲記者工會討論，大家點樣平衡翻私隱同埋保障翻即係新聞自由。忽然間嚇攞一個優秀嘅記者嚟到去即係進行即係控告呢一樣嘢，即係直接傷害咗新聞自由。 嗯，以後你會點樣去？教你哋啲學生咧去做調查報導咧，呢一個查冊嘅方法似乎已經唔係一個有效嘅工具咯。 其實都係，即係我諗我自己咧，就都好困惑嚇，因為不嬲咧喺班房入邊咧教偵查報導啦，同埋教基礎新聞操作，大部分已經入曬教科書嘅案例都係用查冊嘅。咁而我所知咧，譬如好多報館啦，而家已經即時即差唔多完全停止咗車輛查冊。即以往可能即一年係查百幾單嘅，咁而家係即即時要停止。而其他嘅唔同種類嘅查冊，以我所知，亦都類似用咗一啲行政嘅即方法咧，係令到你可以查到嘅嘢係越嚟越少啦。或者好似即未來車輛查冊就係你查咗啦，嗰個車主會被通知啦，等等呢啲嘢咧，即都令到即直情係做緊偵查報道嘅人係即差唔多斷咗半隻手咁。 咁我又想问翻咧，咁既然而家冇得查察啦，咁其实而家点样做侦查报道啊？系咪真系冇得做啊？ 我谂有个概念就系、是，我谂向翻即系公众讲，就系、是、其实如果以前可能有人觉得喂查察好似即系令到好咗大家冇私隐，其实查察系一个负责任嘅报道嘅方法。即系我都请教过好多资深嘅即系侦查报道，但系你以前。即記者是有一個自律的，如果有人真的做了事犯了事，好像今次的車主其實他的車是有運送到一些藤條去到元朗的。 嗯。 即譬如他是即我們不會說無緣無故去查一個人，而是即有一個合理懷疑細心即是細心求證我們才會查的嘛。那 咁我哋就係可以核對翻啊，真係100%準確，因為以前會有相對足夠嘅即係一啲資料，你知道啊呢、這個人係做咗某啲嘢，或者呢個車係屬於邊一間公司，你再去即係好似今次記者都好負責任，係上門去再去好禮貌咁樣去即係訪問啊電話去再訪問，但係估唔到會成為今次係入罪嘅一個證據咯。其實係我哋希望唔好冤枉無辜。而是100%有根據咁樣先至去即進行，即為公眾就係話有啲人原來係威脅到啲公眾安全，好似今次就係嗰架車，佢唔係喺條街度行嘢，真係運送咗一啲藤條去元朗，但最終我原來即查佢嗰個背景，希望佢出嚟交代係原來被判有罪嘅呢位記者。 嗯，嚇。除了即系对于新闻自由的影响之外，你所接触到的一些传媒的同业啊，佢哋自己本身有冇为自己而感到忧虑咧？因为譬如好似你头先咁讲啦，以往传媒行业都系惯用譬如车牌嘅查册系一个都几重要去搜查一啲嘅新闻线索嘅工具嚟嘅。咁但系而家就发觉原来系可以咁样咧。是会有机会是被人控告并且是入罪的。但是过往有不少记者都用着这个的手法。有没有一种的忧虑在这里，可能会担心即自己会不会成为了下一个被控告的对象？ 其实 下一两个已经出现了，只不过他没有蔡玉玲那么比较即大家公众认识的。即我想有些已经会即将来会是即开审的啦，就是即係查有一位雜誌嘅即係其實唔係記者添啊 ，researcher 佢係即係查咗一個即係婚姻註冊嘅記錄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即係可能係幫一啲新聞機構去即係亦都係做查冊嘅人員係被告4、5宗即係類似依個咁樣嘅控罪，其實已經進行緊。咁所以好多記者都係即係大家衡量。自己做唔做呢一樣嘢，但係即係我知道好多偵查記者都希望用即係盡量用其他方法核對，反而係擔心就係話我哋唔100%肯定唔想會即係報導，變咗即係我覺得記者係好即係好純情、好天真，佢哋就擔心啊好多一啲監察政府嘅嘢，或者有啲車撞咗啦、啊，今次個判決係好特別到，佢都係講話我如果你架車係撞落佢架車俾佢撞嘅咧，咁你係當事人你就可以查啦。我、啊、但係你係一個咧記者係第三者咧，你查咧就犯法啦，咁樣咁窄嘅。即係之前有試過火災，咁大家一路查翻嗰間。即係樓宇嘅業主，咁你咪可以揾人出嚟去即係睇下啊，會唔會你改咗啲非法劏房？但係以後原來作為第三者係唔可以查嘅喎，咁樣。 嗯，明白。多謝你，譚慧雲，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麻煩你，譚慧雲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嘅講師，咁佢本身自己都做好多獨立嘅報導啦。咁所以其實如果按照頭先啊譚慧雲所講嘅情況，似乎即係相關嘅案件咧，仲會繼續。有機會係被有一啲做新聞工作嘅人士或者係相關嘅人士係被帶上法庭，呢個都令到業界上面都可能會造成都幾大的影響。 嗱，嗰個問題，我覺得除咗新聞自由，就好似阿譚慧雲頭先所講，即係個公義問題啦嚇，即係你將來查冊一定要同事件有關，即係佢頭先舉咗個例子就係火災，咁好多時火災嘅即係受害者可能都係一啲社會上面一啲弱勢嘅人士，即係要有傳媒啊或者有公眾人士挺身而出啦，啊原來將來係唔可以幫佢哋，即係要佢自己走出嚟，咁其實即係都係一個負擔嚟嘅嚇，對於即係社會上某啲人士要自己處理翻一啲關於自己公義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唔單止係新聞自由嘅問題，我覺得係成個社會一個權力平衡啊、問責嘅問題都係受影響嚇。 嗯，即係譬如舉另一啲嘅例子，亦都之前咧有一啲嘅文章寫到咧，亦都有記者係思考過一個嘅問題嘅。如果嗰個人本身係一個被襲嘅人士，咁佢去攞到一啲嘅資料，然之後去查冊。咁跟住佢想自己做一個跟進，咁喺今次嘅裁決之下，其實佢又會唔會係即係都有機會係違反咗相關嘅法例？而假如佢又喺個表格上面剔翻嗰三個選項嘅話， 咁又会唔会违反咗相关嘅一啲嘅条例咧？咁我谂呢个都可能值得大家去到思考嘅。跟住我哋听听听众黎先生，黎生你好。 诶，你好，你好， 系黎生， 你好，你好，系啊。其实我觉得今次成件事，我只能够话真系有一个系真系好伤心嘅事，亦都系一件比较可惜嘅一件事。即系有个新闻工作者，咁佢喺执行佢嘅工作嘅时候，咁佢因为呢啲职务需要，咁但系而家嘅一啲条例未能够满足到佢嘅一啲需求。咁但系我相信亦都好清楚嘅，就系其实佢当佢进行查察嘅时候的，而且确佢攞嗰啲資料嘅使用嘅方法同佢去真實上去用佢嘅時候係會有個差異喺度。咁當然可能大家會話嗰、那個法例未必追得上，所以呢句都係相當之可惜，亦都係我覺得嚟緊可能公眾同埋政府佢哋都一齊要去研究一下有冇一啲方法可以去協助傳媒工作者佢哋去執行佢哋嘅工作。但另一方面，佢去申請嘅時候的而且確佢做咗一個咁嘅陳述，其實所謂一個虛假陳述，亦都有其實日常生活當中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底下，其實都會有可能，亦都會有唔同嘅市民一唔小心咁誤墮咗呢個法網。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件事好兩睇，有人可能會話：喂，過去你咁多年嚟一直都冇做，咁點解你而家突然之間好似忽然之間攞翻呢個法例出嚟？咁但係其實日常生活當中好多嘢都係咁喎，大家可能要定俗成覺得年初一二三唔會抄牌，咁但係佢點知今次年初二三真係抄牌啦咁樣？咁你可唔可以投訴佢忽然之間走去抄牌？你唔可以嘅喎，因為個法例一直都喺度噶嘛。咁所以另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喺今時今日呢一個年代，逐啲講句，即係任何一個阿豬阿狗都可以話自己係個傳媒工作者嚟。咁當然我明白真實專業嘅傳媒，佢哋係有好多佢哋自己嘅一啲嘅一啲專業嘅知識同埋操守喺度。咁但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小學生又話自己係記者，任何人行出嚟有個網站或者印幾張報紙都可以話自己係記者嘅情況底下。咁我覺得另一樣嘢可以 bring up 嘅就係，究竟大家係咪仲真係要咁抗拒揾一個去認證傳媒嘅一個方法呢？或者係咪可以官方有一啲方法去認證邊啲人係傳媒嘅時候，反而可以令到呢啲追查嘅報導係更加能夠事半功倍，更令到佢哋可以正即係真真正正咁樣用一個傳媒嘅身份，而唔係話佢有嗰幾個 check boxes 佢就亂撳，又即係唔係亂撳，或者係佢有幾個 check boxes 佢就揀咗嗰幾個選項嚟去話佢自己要咁樣用啲資料，但係實際上其實係為咗傳媒嘅偵查報導咧。呢一啲我覺得，傳媒機構係需要去幫手諗，亦都可以或者黃生陣間你可以 comment 一下，究竟呢一啲咁嘅諗法係咪啲 feasible 啊？可以係咪一啲可行嘅方法啦？ 好多謝曬黎先生嘅電話。其實黃偉豪即係之前咧，曾經亦都有段時間咧，有一啲嘅人士，包括係立法會議員啦，就話要有一個記者嘅發牌制度嘅。咁頭先阿黎先生就話係官方認證嘅一個即係認證記者身份嘅制度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個咁樣嘅制度嘅時候，又會唔會有機會係形成咗另外嘅一個對於新聞邊個係記者嘅一個侵擾呢？即係可能就係你個記者嘅身份就係官方去決定咯噃。咁 嗱，我哋上個禮拜咧，其實都討論過一個就係大律師公會嘅問題，即係我上個禮拜四。咁喺大律師公會嗰次個問題上面咧，就係講下，即係大律師公會就俾啲即係某啲即係左派傳媒攻擊，咁就要收翻佢哋，即係決定邊個係大律師嗰個資格嘅問題。咁所以我諗咧，其實如果發牌或者認證記者咧，我覺得呢個都可以嘗試去諗下嘅嚇，因為而家的確係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話即係人都有記者、公民記者啊，各樣。即係你自稱係記者都得㗎啦，咁但係我就亦都係覺得，即係兩害取其輕或者中間落物啦。其實譬如我哋有香港記者協會，都係一個專業有公信力嘅組織啦。咁其實佢哋發記者證，據我所知咧，都係有一啲原則嘅嚇。 係嘅，係要有證明嘅。 即係唔係人有個細路有個相機就話你係記者啦？咁所以可唔可以同政府溝通？有一個尊重翻一個專業自主嘅情況底下，認證翻咗個記者嘅身份咧，咁我覺得呢個可以去諗，但係你話如果係官方決定，你唔聽嘛，我就唔俾你，或者你批評政府，我又守緊啲唔批，咁我哋擔心呢一樣嘢又多啲，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大家肯傾，始終係有一個大家去接受嘅方案做到嘅嚇。 嗯，好，嗱，轉頭翻嚟，我哋又同大家關注一下另外嘅一啲嘅議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黄伟雄想同大家咧讲一个嘅土地问题啊，因为咧喺寻日嘅立法会上面啦，有议员咧就提出一个提问嘅，咁官员喺回复嘅时候咧就指出咧，其实发展局系选取咗十组嘅私人土地咧做一啲嘅检视工作，就睇睇咧呢啲嘅私人土地咧系可唔可以改变咗佢哋嘅用途，就起公共嘅房屋嘅，咁究竟个情况系点咧？嗱，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嚟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谢伟全啊，谢伟全你好， 你好， 你好 不如简单嚟讲，你嘅理解而家嗰十组嘅私人土地，其实个情况系点样噶？ 我相信咧，好多呢啲规划咗做私人土地发展咧，或者房屋发展咧，可能系基于种种嘅理由咧，迟迟都未能开展嘅，包括可能啲业权比较分散啊，或者系其他配套设施唔齐啊。甚至可能有啲即係譬如啲計劃嚟講呢，可能係對呢個規劃方面呢，即係有啲改變等等，咁可能都係令到呢啲地呢就係長期擺喺度啦。咁其實一啲規劃其實經過一段時間，如果係即係未必可行嘅時候呢，你擺喺度呢就浪費咗個土地呢，咁所以其他嘅用途應該考慮嘅。至於公營房屋咧，尤其是而家咧，政府咧同過往幾年前咧唔同咧，因為我哋嗰、那個所謂房屋階梯有唔同嘅嚇，唔係一定係出租，亦都可以係首置，亦都可以係呢個 HOS 嚇。咁所以其實喺呢度考慮嚟講咧，其實可以係闊一啲嘅。咁如果係長期都冇辦法去發展嘅時候，政府咧介入嚇、用收地方面咧，是令到那個發展呢可以加快呢，我覺得這方面呢也都是很邏輯的考慮咯。 謝偉全，不如請教你一下啦。我冇記錯啊，以前呢曾經亦都有提過呢，有人士提過用土地收回條例收返某啲嘅土地，然之後就作為公營房屋嘅用途嘅，包括咗係居屋同埋公屋。咁但我記得呢，嗰時政府曾經有一個答法呢，就覺得咁樣呢係有問題出現嘅，尤其是如果佢作為一個即係可以出售嘅呢，個問題就更加大。咁但係政府而家話做緊一個咁樣嘅即係檢視嘅時候，係唔係即係代表政府覺得而家如果係用土地收回條例去收翻啲地去做公營房屋發展，喺法律上係站得住腳，係冇問題嘅咧？ 呢樣嘢咧就即係有少複雜性嘅。過去咧曾經咧政府，我自己都遇到有呢啲案例咧，就政府收咗一啲地。咁就要嚟後來賣呢，要嚟去發展做房屋，咁呢方面呢就曾經有官司嘅，咁但係最終個結果呢就最後冇打上去嘅，即係冇打到中院嘅，咁呢個係有一個問題嘅。但係喺呢方面呢，其實而家嗰個房屋咁短缺呢，其實值得去試一試。咁另外呢，即係當然你嗰個發展嚟講咧，可以包括一啲所謂頭先你講嗰啲公屋就出租嗰啲，亦都可能咧，亦都可以包一啲而家嗰啲嘅話呢個係俾出售嘅但係你有個喺呢方面嚟講咧，就係、有一個叫做資助嘅。咁呢啲係咪即係可以係叫做公眾嗰個用途咧？咁你呢方面，我覺得又未必話咁。即係咁差啦，即係話有肯定輸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值得試一試嘅。另外當然啦，你啲地擺咗喺度咧，其實俾發展咧，其實最後證明咧，可能係俾私人發展方面咧係唔可行嘅。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我覺得可以考慮嘅一啲所謂 argument 啊。咁所以即係最緊要面對嗰個問題就係房屋唔夠。政府應該在各方面都考慮和努力咯。 明白，多謝曬你，謝偉全議員。黃偉豪是不是值得去在法律上都闖下關 啊？但我又覺得咧，既然我哋係發展明日大嶼咧，即係將來嗰個土地供應咁闊，同埋我其實好想問個問題就係嗰十幅土地喺邊，同埋需要幾耐時間發展？即係如果你話即時起樓嘅，咁啊梗係發展啦。咁但係可能都要相當時間，而我哋又揀明日大嶼嘅時候，咁其實會唔會多此一舉咗咧？嚇，或者費時失事咗咧？ 好，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黄伟豪。